三十秒能做什么？ 能跳绳224次， 能说130个字， 能让世界听见你。 经典九六九高效传播平台，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-2200。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待我见你的朋友，有很得意地埋怨我承诺。你追问我的行踪，你在乎我的举动，哄得我泪。多些事情让我被感动，望着你突然一阵心痛，一次又一次人的感情放纵，你的脆弱让我走不开，你的依赖所以我吞。 天真如梦，有